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成为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议题之一，而在这次谈话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自然就是中国的台湾问题。台湾著名统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对此有何看法呢？在节目中我们来听他的分析。然后呢，还要来关注眼下的又一个难解之局，这就是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上的6000多名中东难民问题。作为对于欧盟制裁的反制，俄罗斯方面宣布呢，一条有益输油管道将因为维修原因暂停3天。事件的后续进程会怎么样，我们持续来关注。好，欢迎您和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这两天关于中美元首11月16号上午举行的视讯会晤，在海外媒体引发的讨论和分析依然是热度不断。在视讯见面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将这次视讯的内容呢概括为了3-4-2-1，其中3点原则、4个优先事项、2个原则共识和1个重要问题，中美两国元首做了深入的交流。在谈到这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谢峰表示，这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当前台海局势再次紧张，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美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踩红线，广大中国老百姓对此非常的不满意。谢峰说，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的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湾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而拜登也在会晤中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独。那么这次的视讯讲话的新闻发布之后呢？在台湾地区也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很多台湾媒体呢在这次见面之前就开始设置各种议题，那么在见面之后呢做了很多层次的分析和报道。例如像台湾著名的蓝营媒体人赵少康先生在节目中就说呢，中方多次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只是重要利益。当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相碰撞的时候，当然核心利益一方会全力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台湾的台独势力以及岛内的部分民众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支援上是多么的不现实。而著名的台湾统派学者、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在接受海峡卫视采访的时候是这样分析的。 习近平的话代表了他直指问题的核心，代表了中国人的自信。我分3点来说。第一点，今天台海局势紧张的责任所在，关键所在，为什么台海的情势紧张？就是因为台湾岛内的台独者要以美谋独嘛，还有在美国的一些想要霸权主义的人在搞所谓的以台制华。而第二个也提出直接的警告，玩火必自焚。谁是玩火者呢？谁都知道，玩火者一个是美国霸权主义者，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台独集团。而美国想要以台制华的这些霸权主义的人，最后一定也是玩火必自焚嘛。因为如果真的搞出了台海战争，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任何的好处吗？当然没有啊。那第三个我要谈的就是，习近平这一段话也是明明白白的告诉美国人， 大陆对台的政策是坚定的，大陆对台统一的决心是不变的，而大陆对台要统一的准备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希望美国把黑手能够收回去，不要再干涉中国的内政。 而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则说， 美国如何发展自己是美国内政，我曾经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多年，对美国的情况有些了解，我们乐见美国取得更大的发展进步，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或者取代美国，不是为了跟美国搞你输我赢的竞争，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美方应该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Мы не собираем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беженцев и не привозим в Беларусь, как Польша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Те, кто законно приезжают в Беларусь, мы здесь принимаем, так же, как и в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У кого хоть малейшее нарушение закона, в самолет и обратно. Вот таких около 5000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这是正处在白俄罗斯与波兰之间边境危机风口浪尖上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媒体表示，眼下两国边境的难民危机绝非是白俄罗斯方面来制造的。他说，如果欧盟要对白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那么白俄罗斯方面可能会切断境内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他说，我们保证了欧洲的供暖，然而他们却用关闭边境来威胁我们。那如果我们关掉天然气运输会怎么样呢？因此我建议波兰、立陶宛和其他领导人在开口前好好的想一想。眼下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的难民危机一直在持续当中，卢卡申科表示，如果波兰不提供人道主义通道并且给予阻碍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出动飞机将难民空运至德国。卢卡申科说，这些难民是无家可归的，也没有住处，而白俄罗斯的边境管理人员已经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试图说服人们回家，但是没人愿意回来。卢卡申科还说，波兰方面指责是白俄罗斯放出口风来纵容并且护送了非法移民来过境，制造这一场难民危机，这是完全无稽之谈。他说，这几个月来白俄罗斯方面已经禁止数千名非法移民入境，这很容易查证，而且组织护送难民还要花费额外的成本，白俄罗斯从未这样做过，也不打算这么做。据了解，今年以来通过白俄罗斯前往波兰并且最终抵达德国的中东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是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波兰今年已经报告有近3万人非法越境，今年十月份就有1.7万人越境，很多人试图逃往德国。德国说，自年初以来他们已经接收了从白俄罗斯经波兰入境的6100多名难民。 Attention, to the police in form. If you don't follow the orders, force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这就是波兰军队大兵压上的波白边境，波兰一方反复播放着广播，警告难民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试图穿越国境。波兰方面坚称，短时间内会有这么多的移民一下子涌到波白边境，这是白俄罗斯方面向移民们释发了错误的信号，而这些移民听信了这些信号才会在这里集结的。这是白俄罗斯为了报复稍早之前波兰支持白俄罗斯境内反对派而采取的行动，并将难民入境行为呢称之为白俄罗斯对他们的挑衅，是白俄罗斯挑起了一场边境的混合战争。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слезоточивый газ, и водометы, и выстрелы поверх голов мигрантов в сторон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еларуси, это все отражает, ну, я считаю,стремление скрыть свои действия. 这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谈到眼下的白俄罗斯与波兰的难民边境危机的时候说呢，他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了波兰一方的军队呢，向难民投掷石块或者是发射催泪弹等等的不人道行为。那么欧盟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向白俄罗斯提供资金的支持，来帮助白俄罗斯缓解难民危机呢？他还特意提到，在2016年的时候，就因为一份难民协议，欧盟向土耳其提供资金，土耳其承诺将会安置那些试图进入欧洲的中东难民。然而相反的是，此刻欧盟却并不这么想了，他们不仅不会为白俄罗斯提供资金支持，相反，他们表示这一次的边境难民危机呢，是白俄罗斯方面特意策划出的，为此他们将会进一步加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眼下呢，聚集在两国边境的难民已达到了6000多人，而波兰一方的兵力已经达到了15000人。目前这场边境的难民危机仍没有解药和良方。而据今日俄罗斯网站在11月18号报道说，白俄罗斯当天就宣布，因为计划外维修工作暂时关闭其境内的一段有益输油管道，计划维修3天时间。这段输油管道将从俄罗斯将原油运往欧盟国家，管道起点是俄罗斯的乌斯季卢加港，经由白俄罗斯北线通往德国、波兰，南线连接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那么外界是否会将白俄罗斯这个暂时关闭输油管道作为其反制欧盟的一个行动呢？而几乎就在同时，德国能源监管机构暂停了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程序。原本这一条管道呢，今年12月份就已经具备了通气能力了，然而现在意外的又暂停了天然气管道认证程序。受此消息的影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大涨，欧洲天然气定价基准一度大涨超过了10%，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其实从10月份以来，伴随着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升级，北溪二号的天然气输气管道项目备受干扰，其中包括了法国、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周围许多欧洲国家，将这条管道视为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武器，并对俄罗斯提出批评。而长期以来，俄罗斯是通过乌克兰输送天然气，这给乌克兰带来了数十亿美元利润丰厚的过境费。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如果北溪二号正式运行了，那么乌克兰每年会损失大约20亿美元，约占其 GDP 1.5%的燃气过境费。而美国则在管道建设之初就指出，此举会加深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且一度施加了多项制裁。俄罗斯一直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来源，面对欧盟天然气的紧缺状况，俄罗斯此前表示会增加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而今年的俄罗斯国内天然气供应量呢，也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依然准备增加供应来帮助缓解欧洲能源危机。而随着冬季的来到，欧洲对能源需求加剧，天然气的短缺困境愈发的严峻。据高盛集团预计，北溪二号管道项目的启用日期或将推迟到明年的2月22号。那么它的推迟有人获利吗？最终为此买单的可能是要支付昂贵燃气费用的欧洲老百姓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接下来要开启我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了。今年的双十一电商购物节上，来自俄罗斯的葡萄酒据说卖得还相当的不错。说起葡萄酒和俄罗斯，您可能很难将其中画上一个连接号，但其实俄罗斯也有着非常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史，但可能是因为名声在外的伏特加，它的国酒吧，让俄罗斯的葡萄酒呢不为外界所广泛的了解。其实国土面积大多数都处于北极圈里的俄罗斯，在其黑海一带孕育滋养了俄罗斯南部阳光最为灿烂的地区，这就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可能您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如果说起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您一定知道索契便属于这里。这里是俄罗斯重要的粮仓，肥沃的土壤，充沛的阳光，让这儿的作物能够产出优质的果实。而这个区域的塔曼半岛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据说从古希腊时期这里就开始种植葡萄，并开始尝试酿酒了。 上世纪的1984年，俄罗斯曾经有过年葡萄酒产量高达160万吨的记录，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葡萄酒产业也是一落千丈，直到2008年之后才开始恢复。但是这之后的俄罗斯葡萄酒发展可谓是一日千里，许多酿酒师纷纷来到黑海沿岸的塔曼半岛，为俄罗斯葡萄酒业掀开新的篇章。18年里，俄罗斯有不少酒庄都在全球的葡萄酒赛事上拿过金奖。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一起走进俄罗斯的葡萄酒产业，来听听这些年来俄罗斯的葡萄酒产业如何发力于国际市场。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непонятно. 在中国，俄罗斯生产的葡萄酒暂时仅是饮品中的新奇之物，但其实俄罗斯葡萄酒业历史悠久，有过腾飞，也有过衰败。现在这个行业重新处于上升之势。考古发现，俄罗斯葡萄酒酿造业在古希腊期间已经存在，大约2500年前，希腊人殖民克里米亚半岛和北临黑海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他们在这里成功开发葡萄园，搞葡萄酿酒，甚至还有过失败的橄榄种植实践。18世纪末，葡萄园种植以科学为基础，因为那时葡萄酒业腾飞，俄罗斯帝王每逢盛宴总是以葡萄酒待客。苏联时期，葡萄酒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家支持下，葡萄园种植面积扩大了9倍，葡萄酒生产增加了15倍。上世纪70年代，苏联生产的葡萄酒占世界总量的 10%， 但是在此之间也有过失算。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签发反酗酒令，国家失去了 25% 的葡萄园。进入2000年代后，俄罗斯葡萄酒业再次腾飞，国内外大投资商在此领域投入巨资。卫星通讯社做了一番探究，与熟知葡萄酒的国际专家38岁的廖尼特·法杰耶夫进行了交流。他是俄罗斯唯一的获得葡萄酒业的新兴国际奖获得者。法杰耶夫认为，俄罗斯万事俱备，可以和世界葡萄酒业领先者比肩。他说， Почвенно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у нас позволяют выращивать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винограды, делать из этого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вина. 俄罗斯南部地区土壤气候条件优越，可以种植高质量的葡萄，酿造出品质优良的葡萄酒。在此方面毫无牵强之处。谈及国际大赛，可以看到我们的成绩卓著。比如今夏在伦敦举办的2021世界葡萄酒大赛上，俄罗斯葡萄酒赢得不同级别的43块奖牌，其中两款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葡萄酒，在总评100分中分别获得98分和95分，分别荣膺白银奖和金奖。要知道，有来自56个国家的 1.8 万种葡萄酒参赛，这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然而展品是一回事，系列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普通商店的货架上出售的俄产葡萄酒，其质量又如何呢？专家法杰耶夫接着说， 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егустиру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ина уж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4 лет разных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我一直在品尝很多葡萄酒，在最近的四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数百种。可以说，俄产葡萄酒的质量在不断改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也存在不稳定的问题。一个厂家的同种葡萄酒有时质量很好，但有时出现质量差的情况，因此需要不断完善生产工艺，强化质量管理，不然的话，俄罗斯葡萄酒很难跻身于世界排行榜前列。 俄罗斯商店中的零售酒类产品仅允许卖给年满18岁的公民。根据社会调查，俄罗斯人最喜欢喝的是啤酒，排在第二位的是静态葡萄酒，然后逐次减少是白兰地、起泡葡萄酒和伏特加。年龄不到35岁的人更喜欢喝烈性酒，单次购买金额大约是800卢布，约80元人民币。超过80万人口城市的居民，比如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酒类饮品支出更多一些，原因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超过一半的俄罗斯人在选择起泡葡萄酒时更倾向于国产货，但是也有1/3的人选择进口货。静态葡萄酒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进口产品需求要更大一些，但是俄罗斯南部酿酒地区的居民除外。全国平均来看，他们更多购买的是地产葡萄酒。俄产葡萄酒的零售价格波动很大，比如雷司令每瓶 0.75 升的葡萄酒价格从普通版的180卢布约 2.5 美元到高端版的6500卢布约合90美元不等。要知道，俄产高端葡萄酒数量不多，这种葡萄酒的市场份额主要是被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产的瓜分。时光流转，每一代人的喜好也在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消费者有了新的口味，其中包括葡萄酒需求。专家廖尼特·法杰耶夫在回答卫星通讯社提问时强调，市场出现了新的趋势。他说，全球层面来看，大家都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这种趋势不可阻挡，俄罗斯也不例外。因此，无酒精饮品和含酒精的葡萄酒的需求在不断攀升，这种趋势的主要推手是 Z 族和千禧一代，也就是年龄在21岁到35岁的人。研究发现，一部分人选择无酒精或是低度酒精葡萄酒，他们倾向于节食并考虑健康饮食，另一些人喜欢在晚会上快乐地消磨时光，但同时也很自控，不想犯下有害健康的错误。第三类人在晚会后要驾车回家，对此就更注意了。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酒精饮品的要求更高了。葡萄酒有干葡萄酒、甜葡萄酒、半甜葡萄酒和半干葡萄酒。优质的葡萄酒中的甜味源于浆果中自带的天然糖分，廉价酒则是从外面添加糖分，有时加糖是为了掩盖酿酒期间出现的错误，用糖分来做掩盖。比如俄产品牌的霞多丽葡萄酒，这款酒呈明亮的浅稻草色，芳香来自于黄苹果、木瓜、柑橘类水果、烤面包和榛子，给人的感觉是没葡萄酒味道了，原因何在呢？问题在于，葡萄酒的芳香并非是来自于新鲜的葡萄，而是来自由芳香分子构成的化合物。此类化合物有300多种，它们散发出的香气取决于葡萄的品种、生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发酵过程、陈酿期和许多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赋予了葡萄酒特定的味道和气味。 好，刚才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介绍了俄罗斯的葡萄酒，听来令人耳目一新吧，有机会也去买一瓶来尝尝吧。好，感谢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下周一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It's 9 a.m. Beijing time.